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金泽。2015年6月初，瑞士洛桑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这里进行，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力推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在2014年12月份通过以后，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。而对于北京和阿拉木图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在执委会之后向国际奥委会的闭门陈述。 这是2014年的空气治理质量的工作措施。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考验，但是每一场陈述都不能掉以轻心。阿拉木图率先出场，他们有45分钟的闭门陈述和被提问的时间。北京冬奥审委深知，对于这样一座不知名的城市，每一次陈述都是在给国际奥委会加深印象。于是，在轮到北京冬奥审委进行陈述时，刘延东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再次陈述了中国对深冬奥的支持。 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审委会的调查都显示，超过90%的民众支持北京申办冬奥会，13亿中国人民热情地欢迎你们的到来，共享奥林匹克的激情与欢乐。 随后，技术方面的陈述属于不被公开的内容，但是从北京冬奥审委陈述代表们退场时的神采中，我们不难猜到其中的圆满和成功。财务与市场陈述人周兴自信地说：“我们陈述得很完美。” 就是陈述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完美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最好的状态。那所以我们出来走混合区，就是大家就更有信心了。 而面对国际奥委会的各种专业问题，周兴准备得非常充分。 现场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是，一个场馆，就是你的雪车雪橇场馆的造价是多少？很幸运的是我猜中题了，因为我的第一页纸我带进去就是所有场馆的造价。 陈述结束后，在混合采访区，刘延东回答了记者和在场所有人关心的问题：北京冬奥审委到底陈述的如何？ 我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申办冬奥的我们的理念，得到了奥委会的肯定。我对于中国申办冬奥更有信心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在洛桑，北京冬奥审委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努力让世界了解一座渴望举办冬奥会的北京。而在洛桑陈述之后，迎接北京和阿拉木图的是最后一番较量，在吉隆坡投票选出最终的胜者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的内容，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，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，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。 同志们，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。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 同志们，冲啊，冲啊，去打国民党！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。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，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。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。请收听小说剧《建军大业》，作者陈玉福，出品人李涛。第10集。 等周围的乡邻走之后，李坚生给毛泽东倒上了茶水，问道：“ 高委员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党进行的是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了吧？” 为什么呀？ 大家都散去了呀。怎么，毛委员，你还要对我这个县委书记保密呀？ 关于保密问题呀，县委书记也概莫能外，因为